强国网红界近嚟都风起云涌啊！有位女网红咧喺直播平台嘻哈哈咁唱国歌之后咧，俾人话佢又唔尊重国歌啦，即时封杀咗佢 account， 所有片要下架之余啊，仲要行政拘留5日。哇！另外有位男主播咧喺直播嘅时候抒发己见，佢就话啦：喺进化论嘅角度嚟讲咧，我觉得中国人啊冇日韩进化得咁好啊！如果我系日本人啊，我都选择侵略中国啦。结果咧同样系被封杀下架嘅。事实证明啊 ，DQ 喺我哋强国更加系轻松平常，天经地义。类似选举主任咁嘅角色更加系无处不在，所以香港而家嘅运作制度系正常过正常噶。如果喺一国一制嘅情况之下，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小黎老师再一次被 DQ 啊，仲要系唔需要解释、唔需要理由，一锤定音咁就咁否决啦。一个九品芝麻官咁嘅形式嘅选举主任就可以操生杀大权，决定你可唔可以参选。外国记者协会马海就被拒绝发工作证，呢件事件啊，同样都系唔需要解释、唔需要理由啊，话要你走就要即刻走。仲有太多太多呢啲例子啦，每一日都喺我哋叫做民主自由嘅香港里面发生紧。睇嚟我要进一步定义乜嘢叫做民主啦，就系我哋做人民，你咧就做主人。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 经过这个港铁信号故障导致的大混乱之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的高官或者有钱人为什么这么多有这个英美或者英美澳加的护照，我完全明白了。因为我们港铁的主席马时亨就跟我们讲了，喂，我们所有香港居民会搭港铁的人只要去了纽约和伦敦住一排，那你们回到香港搭地铁呢，你就會發覺香港有幾咁好噶啦！嗱，佢講完呢句咧，我突然間茅塞頓開，就覺得啊，原來佢哋有護照咧，係為咗愛香港啊，令佢哋想翻嚟之後覺得香港感受香港嘅美，佢哋先有呢個外國護照嘅啫。喂，我係強國新聞者八 K， 好歡迎翻嚟呢一次嘅強國新聞者， 大家好啊！ Hello！ 今次我哋嘅特別節目嚟嘅，點解係特別咧？因為我哋三個齊曬， 係啊，齊人啊，好似而家一年冇幾次咁樣啊！ 有我哋特別節目， 陣間要切燒豬啊！ 但其实今天都很难得，除了我们三个齐人之外，我们终于可以，我是坐地铁的，哇，人山人海，早上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坐地铁，哇， 我真的搭的士， 辛苦了，为了做节目可以去到几尽呢？ 今早我觉得 OK， 我就大条道理可以， 因为12点才上班， 因为 MJ 班12点，放一点嘛， 大条道理可以迟到啊，不要紧，现在荒谬的事情不断都发生，我觉得这些咁荒謬嘅言論啊，所有嘅事情，我開始有啲習以為常啊，真係死 啊！其實阿馬時亨咪幫你賣廣告嘅，即係佢話去翻啲英美澳加住翻一排，你就會發覺香港嘅咁好。 咁英美澳加唔係淨係地鐵噶嘛，人哋好多嘢好過我哋噶嘛。 喂，同埋英國嘅地鐵好似係好多年前嘅喎，我仲記得英國地鐵去嘅時候，嗰啲全部都係山窿嚟嘅喎，地鐵站。 你冇理，總之佢講啱。 屌，不如同非洲比。 我話 OK 就 OK。 唔係，佢啲論述我真的聽英國朋友講過，但是他是有些不識講嘢，所以他冇得做官，就係咁解。你睇官幾識講嘢啊？ 但佢做過官㗎。 係啊，但佢做官就知佢唔識講嘢，就唔可以繼續做官咯。 我諗啊，馬局長嘅，唔係馬局長啦，馬時亨啦，咁啊。媽咪應該今日啊，或者呢段時間應該都幾忙啊，日日都俾人問候。 佢慣㗎啦。 佢話 OK 就 OK。 我哋咧，除咗講下香港之外，翻翻嚟啦，我哋講下啲內地，即係除咗香港發生好多趣事之外咧，內地都好多趣事嘅。咁我哋今集咧就即係揾啲內地嘅趣事咧，就同大家玩一下一啲有趣嘅問答遊戲啊。 我知道要用跳皮嘅方式去演繹。 跳唔跳皮你中意啦，咁但係咧，即係起碼即係我哋即係講下呢個趣事嘅時候咧，你會知道，咦，強國原來都有好多。好得意嘅嘢不断发生紧，又可以即系喺度估下呢、這个，睇下大家知唔知咁样啦。 好， 咁我准备有啲问题咁样嘅。 好，好紧张啊！我想问系有奖问答嘅个奖系。 系啊，奖你几巴掌咁样啦。 O K， 好啊，嚟啊，先嚟呢一条啦。中美贸易战啊，咁啊影响到唔同嘅界别嘅，咁啊令到中国边一种动物啊都大受影响，要节衣缩食咁样咧。咁啊 有先认真啲啦。 吓，唔系有四个答案，有四个答案，你讲俾我讲，俾我讲埋先。 百万富翁嚟噶呢个。 系有四个答案俾大家估嘅，如果唔系有排你估啦，有排有龟啊，又系咪？有咩鸵鸟啊咁样，有排你估。OK， 嗱，有四个答案拣 A 系猪，B 系牛 ，C 系狗 ，D 系鸡。 嗯， 系啦，咁你哋估系边一种动物会受到影响咧？ 貿易戰的話，咁啊最我哋 最 hit 嘅 topic 嚟噶啦， 當然啦， 近嚟應該即係無遠忽界噶啦， 嗯， 即係而家有啲人打下機都話，喂唔好再打機，點解？貿易戰啊，仲打機，仲貨金咁樣。 因為豬咯，你佢我見下邊，我幫佢解圍，佢諗唔到。佢因為你冇睇，你哋都唔睇新聞嘅， 你太天真啦！你講咗先， 點解係豬咧？ 話因為貿易戰佢入唔到啲大豆啊嘛，搞啲豬而家要節食啊。 豬而家話咗一定要食大豆嘅咩？佢唔可以食重 主要食糧嚟㗎，你一定要節食。依家啲豬話。大陸養啲真係你自己上網 食，唔係啊！但係可以改變生活方式噶嘛？嗱，你成日食飯，咁如果嗰個地方冇飯食，你都會食面啦。 咁你豬，咁佢中意食豆，佢唔開心啊，冇得食。 唔開心咁佢你冇飯食，你都唔開心噶。咁你食面，你唔食會死嘛？ 唔係，咁豬唔係淨可以食豆噶嘛？豬唔係可以食其他嘢嘅咩？咁牛都要食嘢， 做乜紋身嘅？ 等陣， 牛都要食嘢噶。 嗱，等陣，點解豬要？食大豆咧，唔系班奇所讲，猪系好捻中意食大豆，而系因为人你问猪食嗰啲大豆，咁啊劏嘅时候就好食啲，啊啲营养好啲，又生得肥肥白白。 咁你啲猪都唔开心啦，依家要 接。唔系因为譬如中美贸易战咧，据我所理解啊，佢唔系净系得呢个即系大豆一样嘢噶嘛，佢有咁多样嘢。嗱，譬如啦，而家两位有冇养狗噶屋企？ 有 狗嗰啲狗糧，我記得我印象中所見啊，全部都唔係中國出品噶啦，你都唔會買中國出品嘅嘢俾你自己隻狗食啊！如果中意只狗嘅話，係啦，咁嗰啲應該都係嚇，都係喺外邊嚟嘅嘢。對我理解就嗰啲嘢都應該有影響嘅喎。 嗯，我都係想講翻豬。但你要讲一讲我猪一般的队友范奇先，咁明明都话咗猪唔系中意食豆咯，只不过系人希望啲猪生得肥肥白白啊嘛。 咁你冇所以食乜嘢啊？ 所以我个答案，我回归翻先，我个答案，咁我觉得唔应该系最受影响系猪咯。 咁你 ban 我答案，你讲你个答案啦。 我个答案，我觉得系狗咯。M J 大都讲咗啦，咁狗会 即系你两个夹埋杯葛嘅， 冇杯嘅谴责你啫，冇杯葛。 我本来又想理解一下咧，因為我好耐冇養過狗啦。如果咧，譬如話中美貿易戰真係去到咁強、咁誇張嘅地步咧，無遠忽界咁大影響咧，話而家又係三個冇得食啦嚇。你有養狗啊嘛？係啦，你而家得翻1000蚊伙食費，你一日要食30蚊咁樣，所以啱好夠你食一個月。 嗯， 係啦，係咪啊？係差唔多，總之夠你食一個月啦。 係 啦，喂，咁你會揀呢30蚊嚟俾你自己食曬佢，咁啊只狗啊餓下啦，咁定係話喂我冇咯，食少一半啊，就俾只狗食咁樣咧？ 嗯， 其实咧，我想 定系煲只狗嚟食， 我又要插下边嘴，我今日就喺不忘啊！ 你想插我啫，系咪？ 我会争取食喺香港食狗要合法化， 点解咧？ 即系你会喂咗只狗先， 即系真系真系食咗只狗先啊？ 咁唔系点啫？咁我冇，咁我都要食嘢噶。 哇！你小心好多爱狗之兆，即刻杯葛你啊！ 上次我都请咗嘉宾靓女嚟，我知佢爱护啲毛。 佢本嚟仲听紧呢个节目嘅，可能即刻今日开始佢就以后都唔听啊！ 其實我哋都同中國依家我哋融合啦，我哋一國嚟噶嘛，咁你香港食狗唔係合法啦？ 嗱，等先，可以翻翻嚟依個狗依個 topic 先。咁我覺得我冇話白琪唔愛狗，咁我覺得咧 ，MJ 提問依個問題，即係 assume that 得1000蚊 ，assume that 每日嘅伙食30蚊，咁依一個總共依一個問題依個邏輯啦，就有一次我初戀啊！我初戀 即四十幾年前， 唔係我初戀曾經問過我，我相信好多女朋友都問過我。 我哋啱啱好認真，你講咩初戀啊？ 阿媽同埋 阿媽同佢跌咗落海，講邊個先？喺咁多阿心情情況下，好難 make 一個 judge。 而家唔係阿媽喎，而家係狗同自己喎。 咁我會選擇乜嘢咧？咁我一定係自己食飽咗先㗎啦。咁嗱，你諗下，大家又坐飛機㗎啦，飛機我又教你，如果又出咗啲咩壓力失衡，跌個氧氣罩， 救自己先， 都係阿媽帶咗先，再幫個小朋友帶噶嘛。同樣嘅邏輯，同樣嘅道理，跟住救咗自己先，咁啊再可能屙出嚟嘅便便俾狗仔食啊，或者係再另外揾辦法俾狗仔食啦，一定係救咗自己先噶嘛。 咁其實還死點死，咁只狗都要死噶啦，咁點解唔食嗰只狗先？ 嗱，你俾 我諗廣西嘅朋友會食只 嘅狗先嘅。廣州朋友無論自己夠唔夠食咧，都係食緊狗先 嚟噶嘛。你喺度強國入邊啲咩新環，你就諗呢樣嘢咯。 唔係咁，寵物狗同埋食嘅狗係兩種狗嚟嘅。我諗可能有啲食寵，有啲食嗰啲食物狗嘅人咧，都會對自己寵物狗好好嘅。 嗱，頭先所講啦，我哋又講個豬啦，又講個狗啊，但係。我自己啊，我覺得牛啊，會唔會再深一個層次受影響會大啲咧？因為隨住唔理解國情嘅伯奇講話，豬唯一食糧係大豆啦。其實我自己覺得，當豬可能冇大豆嘅情況下，食一啲改造食物啊，可能令到啲豬唔係令到啲豬肉啊。滯銷咁啲人一食咗，哇！屌搞撚錯啊！啲豬啲味同以前啲味唔同嘅，咁跟住會發生乜嘢事 咧？我就一直 咁啊，改食牛肉咯。 嗯， 即係本身我可能啊，豬肉食50%嘅，每一餐牛肉食50%嘅。而家啲豬可能你要食咗啲基因改造，哇！好臭，好難食，咁啊唔食豬咯。 不嬲都牛肉好食啲。 咁啲豬點啊？放生。放 晒 啲豬，我哋 隔外喺度 劏 晒豬俾啲牛食。 嗱，我贊成 MJ 個講法。 劏晒豬俾啲牛食， 或者睇下 MJ 咁抗身啲狗狗咧，劏晒豬俾狗仔食都可以。 唔係我咧，點解冇揀牛咧？我就覺得咧，我唔知啊。即係我印象中咧，牛咧仲係會有佢嗰個牧農嘅角色啊。咁所以咧，因為佢仲要好勤力咁做嘢啊嘛。所以我唔知而家仲會唔會有咁樣嘅畫面。但係我就 同埋我想解釋翻俾。豬一般的隊友 MJ 咧，牛其實係素食者嚟，即係 vegetarian but pork 咁。 我唔信佢冇嘢食嘅時候唔食豬肉， 塞啲豬肉俾佢食。 佢都要食㗎，係嘛？冇嘢食喎，我幾日，我十年， 我會變種啊！會， 因為牛係食草，黐線。 好啦，咁啊，翻翻嚟呢個題目啦。咁啊，即係點啊？而家啊，因為我只有答案嘅，你揀牛，就因為 啲豬冇大豆食。咁迫於無奈食，唯有食啲特基因改造食物，或者 更加難食 便便啦。咁唔理啦，咁總之可能出產嘅豬肉已經同以前唔同啦。咁令到一眾可能以前食豬肉嘅人咧，就全部改食牛肉，咁牛咪慘咯。我嘅睇法係咁樣。屌你食咩啊？ 阿八旗啊，就揀 A 豬嘅 ，OK。嗱，我知道答案嘅，但係咧，其實我本嚟咧， 有答案嘅咩？ 而家有答案啦，黐線！我問問題冇答案，我哋啲節目點曬，逐一逐落。 Okay. 我知道答案嘅，但系咧，如果我冇即系冇睇答案，我真系想估狗，因为咧我见到咧，内地好多同事咧朋友咧，佢对狗嗰种好嘅，不过香港都系咁，就唔好即系话佢哋系啦，即系对狗系越嚟越好啊，对人系越嚟越差噶。即系我真系问过啲内地同事或者问啲香港朋友嘅话咧，头先我讲嗰个 situation 咧，即系一日得三餐，叫你得翻餐半，另外一餐半俾狗狗食得唔得？佢哋系答得，食少两餐当减肥咯，咁样仲开心啦咁样。所以我本嚟想估狗嘅，但系结论嘅答案咧就系、 猪咯， 系啊猪啊， 咪系咯， 不过就冇意思，因为咧我即系同大家交代一下喺我录音室度发生紧咩事咧，因为咧每一次咧阿八奇做紧节目嘅时候咧，佢都系攞住个电话喺度 Google 咁佢头先咧就一路喺度睇完嘅问题咧，就即刻攞电话喺度揿揿，我唔知啦，但系佢睇完之后咧，佢真系讲得出咩猪啊咩大豆啊咁样，咁所以我哋而家就要求佢摆低翻个电话，咁啊唔好再 Google 啦。咁所以咧就我哋而家玩試下玩。 喂，但我反對喎呢個問題。嗱，老師出卷都有錯啦。即係我覺得你冇大豆， 你依家質疑 MJ 嗱，子非豬，焉知豬之樂也？ 嗱，咁啊有個新聞嘅啦，你話牛有冇影響，狗有冇影響咧？我就未知，但係個新聞就係咁樣講嘅，就彭博嘅報導嚟嘅，就係阿八奇啱 Google 出嚟個答案，就話中國咧向美國大豆加徵報復性嘅關税，令到進口大豆嘅價格急升，所以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就建议啦，下调猪只饲料嘅粗蛋白质水平，以减少原料嘅消耗。有关提议咧，变相系逼嗰啲猪系节食嘅。 咁可以俾啲豬油撈飯啦、 啊。其實咧，即係我都識咗你咁耐咧，有啲勸喻或者建議俾你嘅。其實你真係要讀多啲書，留意多啲時事，即係你個人咧就唔會咁淺薄。 或者非節目嘅時間就學下八奇咁樣 Google 下啦。 喂，或者豬係根本就覺得要減肥啦。 係係啊係啊係啊！唔好同佢爭緊呢個問題，因為試下玩多一題，玩多一題係啦。咁啊，而家我哋睇下呢個問題係咩嚟嘅先。我睇下揾呢一條問題啊。 這個是這樣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啊，咁咧佢法院咧收到一个好奇特嘅诉讼嗰个 诉讼书， 系啦，咁一个女子咧入禀起诉佢嘅前男友咧违反呢个分手协议，要求佢咧按之前嘅书面协议罚一样嘢嘅，咁罚啲咩咧？好有创意啊，听下，咁 A 每日咧就拍一条抖音片，拍足30条或者系够100万 view 为止，即系如果拍一条100万 view 咁啊 OK 啦，咁样呢个 A， 咁啊 B。要陪呢个女主角睇呢个《如懿传》，由第一集睇到第87集。C 就系跪榴莲跪足1小时。D 就系交出微信支付，任用半年啊！哇，四个惩罚都真系几正。喂，不如咁样问下你哋，如果你哋系呢个男主角，你拣边样惩罚咧？ 哇，其实四个都好轻强， 四个都好轻强， 轻强啦！我跪一个钟算啦，我跪一个钟。 跪榴莲冇话嘅榴莲，榴莲啲肉啫嘛。 唔系，我觉得你又唔好咁取巧。 系啦，应该就唔系跪榴莲。 即系你个人啦。 嗱，等先，交出微信支付任用半年，俾你之后，我又将个 account 啲钱转走晒，乜得2蚊喺里边，咁你又。 咁佢如果玩到佢啲法院嘅訴訟咧，我相信啲 detail 咧都唔可以咁樣取巧噶啦。 好， 係啊，係啊，即係交出微信支付真係。 你依家拍審死官咩？我哋中國係法治依法治國。 我知道，我知道，我真係知 道。咁我而家喺唔取巧嘅情況之下，你係揀邊個？ 即系当一切正常啊，冇话取巧啦。 系啦， 咁咪睇入《如懿传》咯。第一集睇到87集，冇话一定要我擘大眼睇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有几难咧？ 我都想拣嘅，不过想拣诶睇。 可能好好睇咧。 我想拣睇《延禧攻略》，因为未睇晒。 冇，佢冇得俾你拣，要睇。 系啊，要睇《如懿传》，我就唔系麻麻地。 嗱，依个测试或者个问题咧，反映到每个人嘅唔同嘅，即系我哋每个主持嘅唔同嘅性格嘅。 系啊。 M J 就冇乜，即系因为佢问问题冇乜点。講咧，主要反我同埋阿邊嘅啫。我個人咧就比較平實啲嘅。咁我話揀跪榴蓮啊嘛，跪一個鐘咁，唉，咁我願到讀書跪啦。阿邊咧，大家聽眾唔知有冇發覺咧，佢不停諗啲取巧嘢，即係個人唔得老實啊。 咁我係典型嘅中國人嚟噶嘛？ 係啊，佢打牌都係咁樣啊。 你係啲古惑嘅香港仔，我係誠懇嘅中國人，點同啫？喂，但係都一齊睇《如懿傳》都嚟講啦，講懲罰嚟。 點解《如懿傳》咧？ 87集喎。 點解？同埋其實個關鍵未必是87集，點解係講《如懿傳》咧？《如懿傳》呢套劇咧同延禧唔同嘅，即都係派清宮，但《如懿傳》係出名服嘅，即我冇睇過，但係個個都話服得好緊要呢套嘢， 咁都冇問題，咁咪睇咯。 睇足 人生睇過幾多 TVB 無聊嘅電視劇啊？咁點解我哋都可以接受到？點解接受唔到？ 真愛咯！你係咪真係可以陪你？假設你有老婆啊女朋友嘅話咧，你係咪真係陪佢睇足一個完全你冇興趣嘅一個節目，睇足87个钟嘅咧？ 咁坐喺度啫，你可以一路碌電話一路睇，可以一路打飛機一路睇，可以一路做好多嘢一路睇，咁我覺得冇問題。 同埋我估 MJ 係會揀 A 嘅， 嚇 A MJ 會揀拍抖音片拍到100万嘅位置，因為佢唔使罰到佢就會拍。 100万 都係嘅， 都係 係 咪？喂，而家內地係咪真係咁興呢個？ 哇，好興啊，好犀利啊！ 好似全 香港都興啦，冇話內地啦。 香港 我印象中抖音片好似有時限嘅喎，即係每一條片。好似唔可以多过30秒定1分钟， 系系有时限嘅，所以话佢系全无营养。 简单咯，咪一条片30秒咁样。 即系会系全无营养，系咁碌，系咁碌噶嘛。但系香港我见就唔知好定坏事咯，我觉得就未 hit 嘅。 香港咧啲10零岁啊，啲中学生嗰啲好 hit， 即系我哋，即系我就近少少啦。你哋 你嗰度近啊嘛，我知。 你哋依个凌晨咧，即系唔 hit 到正常嘅。 真系好 hit 啊！系啊，即系中学生10零20岁嗰批啊。 班级个仔话翻俾你听。 佢个仔喺内地咁样啊， 有好多个 啊，咁啊好啦，咦冇人拣 D 喎，咦我初以为两个会拣 D 嘅添， 哇啲钱啊啲嘢， 但系微信一可以用几多钱啊？ 微信好似只要你同个 account 捆绑咗嘅话， 好似10000几千嘅咋，咁你用半年咪几万， 哇好穷啊！ 所以阿 Win 點解咁有錢咧？就係幾一蚊幾毫，佢都睇得好認真、好凝重，所以就咁咩啦。 我諗起嗰個有一個老闆嗰句説話好經典，嗰句叫咩？你老母哪有錢？ 係哪有錢啊？你老母！ 依條問依幾個答案都同嗰陣時佔領嗰陣時有關，榴蓮又有關係 喎。另外三場有關 係？係咯，另外三 場唔係有啲 嗰陣有《如懿傳》咩？ 唔係嗰個哪有錢啊？你老母都有100万 view 嘅。 應該有嘅。 係啦係啦。咁啊87就關事啦，87枚催淚彈啊嘛。 係啊， 係嘛？由第一日你玩到第 MJ 有啲古惑嘅 ，MJ 唔係咁簡單嘅。 咁啊，微信支付任用半年就就未必關事啦。 係要 好啦好啦，估答案估答案。 估答案 系啊， 如果唔使估啦，唔系讲我哋自己哦。 唔系啊，都要估下佛乜嘢啊嘛。 咁一定系 吓，真系佛噶， 真系佛噶呢条条例。 睇《如懿传》啦，以我一个成人嘅中国人嘅代表，一定系拣《如懿传》咯。冇话睇紧睇嘅过程要做啲乜嘢。 佢呢啲咪罚下钱咪算咯，系嘛？ 都合理嘅，睇《如懿传》咁好多女士爱爱煲剧咁样啊。阿 Win 系拣 B 嘅，睇《如懿传》啊嘛。 真正嘅答案系罚钱嘅。 真正答案是罰錢，罰錢即是罰誰啊？即是D人交出微信支付。OK， 咁啊，兩個答案都是錯的，可能都唔都即係我諗啲答案仲有創意啊。咁咧就真正答案咧係嗰個女仔咧想佢個男朋友係罰跪榴蓮啊，係跪咗一個小時嘅。 嗯，結果又跪到嘅。 咁話説咧，我睇埋新聞嚇，話説個杭州市嘅喺杭州市發生嘅，咁啊有一份男女雙方簽署嘅分手協議書，咁啊內容咧就係話個女方意外懷孕之後咧，男方就要求個女仔墮胎，咁啊男仔咧就同意喺啊國女接受呢個墮胎手術之後啦，每日咧要朝九晚五咁樣去陪啊女朋友，咁啊唔可以激嬲對方，保證係隨傳隨到，手機保持暢通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肯去墮胎啦。但係發現墮胎之後咧，咁啊男仔就嚇大家都心中有數啦，就冇遵守呢個協議，咁啊所以嗱嗰、那個。女士就将佢告上法庭，咁啊，咦，原来中国都有法治嘅，佢话咧，法院嘅人员向嗰个女仔解释，佢话罚跪榴莲咧就系唔合法律同埋诉讼嘅基本要义嘅，咁所以咧就系唔支持佢呢个诉求，虽然系咁样写落去，但系唔得嘅，咁最终咧，呢个女士都删除咗呢个条款，咁啊要求被告净系支付翻手术费赔偿咁就算啦。 哦，即系都系钱啦。 其实 MJ 讲一句，我系好唔同意嘅，咩原来中国有法治咧？中国不嬲有法治咩？原來 即是在某些時間是有的，但某些時間又沒有，那有 些時間就 OK， 有些時間有，有些時間沒有，是不是法治呢？就是大家去自己去理解一下是的。好了，這次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希望下次可以再跟大家玩這個有趣的趣聞問答遊戲。 好，下次見。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煩惱，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哋推薦韓國 JW 洗護系列。